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线上谈。今天我请到的嘉宾就是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博士。 你好，你好。 钟建华博士之前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咁咧就做好多啲社会政策研究。 系啦，冇错。 我识钟建华嗰阵时亦都系你当时系理大，咁啊做好多研究，做好多啲民调啊，咁都系较为早做即系民调。 我哋嗰阵时有个叫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啊嘛。 系啦，系啦吓。咁咧今日咧就想同钟建华倾下啲香港一啲民情民意一个状况，同埋民调啊咁样吓。好多謝啊， 冇係嘅嘛。 嗱，我想即係首先想講翻就係話最近銅鑼灣梁建輝嗰、那個嗰件事啦嚇。咁咧就會喺個社會都好震好大嘅一個震盪，因為即係睇到嗰、那個即係個社會嗰種氣氛啊民。即係啲社會嘅一啲情緒啊，咁樣睇到好多嘢。然後個社會嗰個反應嚇，個政府啊或者啲市民啊咁樣，其實成件事你而家咁樣即係過多星期睇翻轉頭，成件事其實可以我哋睇到個社會出咗啲咩嘅問題。 即係我讀社會科學出身啦，咁自然我哋會即係從個別事件，希望睇翻究竟個社會係咪出咗啲即係體制上、文化上問題啦，好關鍵。即係一件如果孤立咁睇，你孤立從一件事嗰個事件上去評論嘅話咧，自然你就會話我哋冇理由即係同情暴力㗎，係嘛？對於一個人佢揸把刀啦嚇，傷咗個唔好理佢係咪警察先啦，傷任何無辜嘅人啊！咁跟住佢就算自殺都好啦，咁理論上個社會就應該清楚咁反對呢種暴力㗎。咁不過個問題就今次呢就涉及個警察啦，同埋涉及嗰日亦都大家知道就即係正正係所謂即係啲人七日所謂要即係平時我哋可以自由咁表達去示威遊行啦。再加埋近期呢你見到即係政府呢不但止冇喺國安法做了一年了，已經將咁多人，包括啲民主派的頭面人物，包括啲最温和嗰啲何俊仁啊、梁森，我都拉埋去坐監啦。政府不但止冇收斂，佢仲即係升咗李家超做局長啦，做局長啦。咁我覺得做呢個政務司長啦，咁變咗咧，我諗成個社會咧個氣氛好崩緊嘅，而即係當市民對於政府嗰、那個情緒是咁負面，呢、這個唔需要否認。你講幾多百萬人簽名，大家都知道咩事噶啦，已經即係個社會好負面嘅。你睇翻我哋做嗰啲民調，我哋美研究所定期都有一啲民調不斷做緊，包括咗啲官員嗰啲評分啊、特首民望啊、五個社會指標、十幾個核心指標啊，以至香港人嗰個身份認同啊。呢啲民調我哋有啲係一個月做一次，有啲係半年做一次，定期都做噶啦。你睇翻近呢兩年，從2019年之後嘅情況咧，或者特別你睇《國安法》之後咧，其實民調嗰個數據咧係基本上係冇改善過嘅。喺2018年開始，成個民調嗰啲數據差唔多全部都大幅向下滑，去到2019年底，差唔多個個都去到最低點。咁跟2019年之後到而家又隔咗差唔多接近兩年一年幾啦、啊、你見到嗰啲即係各項嘅分數或者評分指標啦，都係喺個低位，就算有少少反彈都好啦，都喺個低位嗰度彈上彈落，冇乜點改善嘅。對於譬如佢對特首咁樣，我哋過去一年半嘅做個民調咧，差唔多個月都做一次至兩次。特首評分固然係低啦，支持率即係長期都有40%至50%嘅負支持率度啦，所以即係有七成人反對佢啦。另外佢個評分之低啦，係真係即係歷來最低之外啦。你見到係譬如過去年半有40%至60%人喺每一次嘅民調裏面咧，係都係俾零分佢。你知道我哋嗰啲民調係全部係隨機抽樣嘅，全港性抽樣嘅，每次問嘅人都唔同嘅，但係好穩定，都係有40%至60%係俾零分佢嘅。咁呢個都好明顯一種敵意評分嚟嘅。你俾零分一個人，你明白即係你係好憎佢就俾零分佢㗎，係嘛？咁呢種敵意評分咧係持續冇改善過嘅。而特區嗰啲管治班子咧，過去年半咧，除咗話喺即係2020年中。即係曾經換咗幾個局長啦嚇，喺嗰段時間咧，有一兩位局長即係啱啱新嚟，咁大家唔識佢， 咁就曾經正試過正分之外啦，跟住絕大部分時間咧，三司十三局都係負分嚟嘅。咁嗰五個社會指標都係，嗰五個社會指標即係安定、繁榮、法治、民主、自由呢五個社會指標啦。我哋去年2020年嘅十月咧，就錄到歷來廿幾年來嘅最低嘅記錄。咁跟住喺呢個記錄上面咧，就喺一個低位度徘徊，上上落落咁樣。咁你可以睇到嘅，成個社會，你無論政府撳低曬啲示威請願，將嗰啲民主派或者民主派嘅支持者，甚至啊都拉曬坐監，以國安法名義去令好多人收聲。咁但係成個社會嗰種負面情緒完全冇改善過，我只會話真係冇改善過。咁你咁嘅情況底下，你個政府仲要張牙舞爪喎，啊，即係咁變咗咧，即喺七月一號嗰日，當日件事發生之後咧，件事去到你哋地步咧，好嚴格講，我又真係唔係好意外啊，因為你只要留意一下網上嗰啲有啲人嘅言論，你上去一啲平台睇下，你會知道有好多人係極之憤怒啊，到而家嘅情況，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有個別嘅人真係按耐不住去做啲極端嘅嘢啦，其實就真係唔係太意外咯。一個社會去到呢個階段，即係有人去襲擊警察，有人可能真係有人製造炸彈呢啲咁樣，咁其實就即係可以預計嘅。但係你見到出嚟之後，竟然嗰個社會反應咧係即係你當晚我哋見到嘅評論就一面倒咁，特別十一點幾，當嗰位梁先生過身嘅消息出嚟之後咧，你見到一面倒咁樣都係義士啊、烈士啊呢啲講法啊，咁跟住有人嚟獻花，咁我諗獻花就冇好講啦，即係大家可能對於一個人咁樣死咗都咁可惜嘅。事實上，你睇佢嘅背景，睇佢工作，睇佢嘅面容，你都覺得佢唔係嗰啲窮兇極惡啊，或者話即係鼠目象頭嗰啲咁嘅人啦，係嘛？咁但係即係就會出咁嘅事。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政務司長又好，保安局長又好，你今日可以出嚟高調譴責呢啲人咩恐怖主義啊？咁但係咪恐怖主義仲可以拗啦？係嘛？但係咁樣淨係用呢種方法嚟到意圖去影響公眾嘅睇法咧，我相信效果好細咯。咁呢種社會出現嘅嚴重張力，同埋呢種對政府嗰啲官員嘅好負面嘅感覺咧，甚至到呢幾日，我唔覺得有任何即係疏解嘅現象嘅。 就嗰個市民嗰反應、悼念啊、獻花咁樣啊，都引起咗一個爭議，就係話咁樣嘅形式。你會不會其實係即係從個政府角度嚟講啦？你其實係鼓勵咗嚇，甚至嚇鄧炳國説法就係你鼓勵去到參與啊咁樣嚇。咁甚至覺得即係作為知識分子啊，即係都有啲咁嘅言論啦。作為知識分子，即係唔應該即係公開表達呢啲咁樣嘅分析或者啲咁嘅説法。你點樣睇就係話去似會唔會真係去到一個兩難嚇？即係即係嗰個暴力，嗰個襲擊似乎又好清楚。咁你要去講讀講下去評下你，或者想分析下話咧，又會跌咗落去即係官員所講嗰個話。喂，你咁樣講，你唔譴責佢，咁你咪即係鼓勵咗佢咯？呢度其實係咪有個道德兩難嗰度？其實 我又覺得站在即係社會研究嘅角度咧，我又覺得即係當然件事孤立咁講，想講啫。暴力事件，我哋對暴力應該零容忍。同樣道理啫嘛。對於持續兩年警察嘅暴力、政權嗰啲行政暴力、喺司法上嘅暴力、檢控上嘅暴力，我哋同樣譴責啫嘛，係嘛？咁但係你見到同時咧，政府官員嗰啲語言暴力係冇減少到嘅喎。即係你睇下佢而家嗰位啱啱升做呢個政務司長。咪即稱做呢個即係保安局長嚇，即係前一個嗰啲講法啊，或者佢早輪用嗰啲點樣嘅態度嚟攻擊一蘋果一傳媒集團，其實或者甚至特首每個禮拜起碼一次至兩次出嚟面對記者，佢嗰啲態度同所包含嗰種語言暴力元素咧都好強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如果要反對暴力的話，首先就會問，即係暴力根源在哪裡，當然是。暴力事件，我們怎麼都會不贊成的。但是問題，我們在分析暴力事件的成因，以至去理解 公眾對呢種暴力嗰種反應嗰陣時咧，你就唔可以話唔可以講乜，唔可以作出啲分析。我覺得呢啲係即係好即係埋手沙堆嘅一種講法嚟嘅。即係我會覺得嗰位梁先生，當然我哋而家得到資料唔係好多啊，政府都冇公布好多嘢。嗰位梁先生去到呢個階段啦，佢可能真係有好多困擾，亦都可能已經即係我哋所以谷咗好耐啊，有好多好負面嘅情緒已經覺得無處宣泄，而造成呢種情緒嘅咧，你從片而家短有限嘅資料睇到咧，都係同過去警方即係處理香港嘅示威請願、特區政府、北京當局處理香港人嗰啲電影訴求嗰種合理嘅反應而激化出嚟嘅。咁我就算用一種即係唯道德的观点去谴责这种暴力行为，我不会令到这种情绪是解决到的嘛，是吧？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讲呢，我们去即是分析这件事呢，我不觉得有什么道德上的两难的。不过问题就是现在政府就意图连这些分析都不想你讲，所以你见到当陈文敏教授是吧，他觉得即是要若不止他一个啦，很多人都讲过类似的说话。即係市民嗰種情緒咧要疏導嘅咁時候啦，咁你見到即係似乎都有政府都有組織嘅嚇，即係保安局長同埋呢個政務司長就好似要批透陳教授咁嘅角度嚟到講佢問佢瞓唔瞓得著。同樣問題我哋都可以問警察啫嘛，問啊，即係鄧永強啫嘛。你見到721、831點解你又瞓得著咧？咁樣係嘛？咁所以其實個問題都要切身處地咁去睇嘅，即係若果你純粹話你咁做就有一路鼓勵呢啲行為啦，咁講，其實而家唔使我鼓勵，唔使任何人鼓勵，即係你政府嘅反應就係鼓勵緊人。當你見到有人去獻花，你係出五九九支，大家知咩事啦？你根本係濫用緊條法例，條法例唔係俾你咁用，係嘛？五九九支係一種衛生防疫嘅條例嚟嘅，你而家喺六四又係咁，七一又係咁，獻花又係咁。你擺到明就係濫用法例嚟達到啲政治效果，咁你點可以單方面怪人有一啲負面反應咧？咁我喺覺得我哋任何做社會分析嘅人，咁我覺得我哋就有責任指出點解即係政府或者話某啲社會嘅動力會推動緊呢種咁嘅惡性循環咯。咁你如果唔承認呢個係你有份製造嘅惡性循環，只係片面咁希望你嗰啲分析收聲，你嗰啲同情佢嘅人唔准悼念，我覺得完全解決唔到問題，甚至你會令到即係我有時擔心啦，更加激烈嘅行為咧，其實即係仲有可能會出現嘅。 因為如果我哋睇翻2019以嚟咁樣嚇，有一啲具體嘅啦，五大訴求咁，有啲係即係就呢個即係警方嘅處理示威遊行啊咁樣調查咁樣，然後當時都會提到嚇一啲制度嘅問題啊、民主啊或者其他嘅嘢咁。如果我哋而家睇翻即係過去咗兩年，其實即係一啲市民嘅即係好多啲市民嘅訴求咧，其實係即係壓抑住嘅，咁而家又會見到即係有啲啊咁嘅個案係咁樣爆咗出嚟，落去會係點樣咧？即係如果即係個社會個訴，即係個訴求係冇變嘅，可能都抑壓嘅話，咁個社會個即係啲人會點樣回，即係適應又好，或者係會點樣反應咧？其實。 即係而家我見到個問題就整個社會有好多訴求被壓抑啦。訴求之外就你壓抑訴求過程裏面製造咗好多敵意同埋呢個憤怒啦。而嗰啲敵意同憤怒呢，你完全冇話透過一啲制度性嘅方法去疏解。甚至你進一步打壓。即係以為拉晒啲人坐監咁可以解決問題。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完全唔可能咯，咁所以我只可以話香港社會確實充滿危機嘅。我舉一個簡單例啊，譬如2019年6月12日嗰日，我適逢其會，本應我去 Now 嗰度有個朝早有個訪問，咁但係過咗海之後就唔行得啦嗰啲巴士，咁就落車啦。咁我聽到原來話有人霸路咁講，咁我話雲點都係啦，落過咗港島，我過去行下睇下。我入到政府總部嗰陣時候，我見到就好多都係啲學生嚟嘅，即係十零歲 有啲中學生模樣嘅細路仔。冇嘢㗎，六月九號一百人示威之後，你政府仍然要將條例拱上去讀二讀啊嘛。咁佢哋咪走去即係佔領咯嚇。但你見到佢哋好多都係有好多一臉稚氣細路仔嚟㗎啦，真係。咁我嗰朝我就坐喺度同佢哋傾偈，嬲佢哋問下佢點解會嚟。咁你見到佢哋其實冇人預計過政府會喺當日晏晝用啲咁嘅方式嚟，嗰日放咗好多催淚彈，大家知道嚇。咁正正係呢件事咧，我覺得令到好多年輕人咧，即係更加憤怒同失望。有部分後生仔佢嗰日就甚至將啲雨遮啊帶嚟嘅膠袋啦，掟曬落去俾前線嗰啲同即係警察防線對峙嗰班人身度，佢自己乜都冇喎。咁當啲示威彈、嗰啲催淚彈掟到周街都係嗰陣時咧，佢哋好多攬住嚟喊，我見到係。咁我覺得即係好感慨，即係呢班細路仔，我相信有相當多都係喺特區成立之後先至，就算唔係出生，都係之後至長大。咁但係你特區政府就講到俾佢聽，即係我哋而家嘅施政係點。咁所以其實即係單靠壓抑呢啲訴求同埋呢啲咁嘅情緒咧，解決唔到問題。而事實上，而家政府就用好多方法意圖壓抑，甚至唔俾你講啊。咁我覺得呢個做法，甚至連好多即係過往好溫和嘅，所以和理非嗰啲人都相當之難接受。即係我成日都用自己做例子，即係我八十年代入大學，當時啱啱中英談判拎出嚟傾啊。咁我哋第一批出嚟支持民主回歸嘅，差唔多係。咁我哋當時中國固然係窮啦，但係改革開放之後，大家俾到好多俾到盼望我哋，我哋都希望中國可以富強起嚟啊，擺脱咗文革嘅陰影，或者我哋可以對四個現代化有啲貢獻啊，甚至可能推動咗第五個現代化，就民主憲政啊。民主憲政大家知道1905年慈禧太后已經成咗有個憲政君主立憲嘅路線圖噶啦，已經係嘛？百年夢想啊！咁跟住落嚟，你又應承咗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一定係民主。甚至啊，趙紫陽寫封信俾兩間學生會，話即係一定係高度民主咁樣嚇。基本法寫到明，2007年我哋三分之二議員同意，即係特首同意，咁就可以人大備案，就可以決定我哋嘅選舉特首方式。我兩層揾轉頭，如果北京當局即係真係落實佢呢啲承諾嘅話，其實香港今日唔會搞到咁嘅。即係我始終覺得香港嘅深層次矛盾咧，就唔係話一啲即係反中抗共呢個問題。我哋啲人點反中抗共啫？我哋啲大中華交，甚至俾人話左交㗎嘛，係嘛？我哋點反中抗共啫？或者話你話楊森、何俊仁嗰啲點反中抗共啫？何俊仁即係連民主黨有人去美國遊說，佢都反對嘅，係嘛？咁點會有呢啲事啫？咁但係正正因為你一而再，再而三，即係以為透過即係掌握咗更大嘅話語權啊，逐步落實全面管治，就可以完全唔理你曾經作出個承諾，同埋喺基本法度寫得清清楚楚嘅一啲應承咗嘅嘢，以為透過釋法就可以將所有問題解決。而年輕一代見到嘅就話好多，即係除咗話承諾未必落實之外啦，即係在呢種制度唔公平底下，造成一種代際嘅矛盾啊，同埋一個社會結構上嘅不平等啊，議會制度嘅落伍啊呢啲啦，你唔解決嘅話咧，咁個社會唔會滿意嘅。香港我覺得有一點同譬如新加坡好唔同，新加坡就未經歷過一個咁樣嘅過程嘅，但係香港，你以我哋自己問翻自己，我哋無論點樣反對殖民主義，我成日都話。在八十年代我讀大學開始至到即係九七年呢啲接近20年時間，你不得不承認香港社會在進步，即係個政府更問責，人權自由多咗，民主慢慢由冇到有，立法會議員由間選到直選，區議會全面選舉，或者話對人權啊、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保障越來越大，政府越嚟越需要問責，起碼有埋後期有埋啲咩服務承諾啊呢啲嘢嚇，咁。一路是進步緊嘅，咁而後生世代亦都喺呢個咁嘅基礎上底下，即係活過來噶嘛，係嘛？咁你而家經歷呢23年，你搞到即係一個咁明顯嘅倒退，我覺得無論你點講都好啦，你係 即係喺香港呢個社會啦，特別我哋仲起碼都仲有資訊自由啊，暫時係嘛？你係冇辦法扭曲同埋改變啲人對而家呢個政權嗰度不滿㗎。 嗯，好多嘢就真係好似翻翻曬轉頭。你最近見到民主派啊，除咗即係有批被告嘅之外咧，咁跟住落嚟，相信好大部分嘅即係民主派區議員，可能都可能別無選擇之下即係辭啦。又會見到一啲公民團體一啲組織咧，即係相繼好多都即係解散啦咁樣。一啲散後組織啊，其實出咗好多啲另類啊，唔係另類啊，即係少少冇乜好似以前嗰啲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論政背景嗰啲公民代表咗某種公民醒覺嘅都完曬啦咁樣嚇。首先係提到即係個社會充滿危機，其實如果冇咗呢啲，其實一啲唔同意見啊，或者可能一啲公民參與嘅組織，其實係個政府同埋即係人民中間嘅呢一陣冇曬嘅話，對個社會會帶嚟一啲點樣嘅影響？ 其實即係你見到有啲其實專業背景比較重嘅呢啲組織，譬如咩法政會師啊，都圍繞解散。我覺得政府就要認真思考一下咁樣做對政府的管治好定唔好，即係有啲人咧拍掌叫好啦，即係你知道而家建制陣營有啲人，即係無論佢哋嘅思維水平啊嗰啲都係真係好令人失望嘅，佢哋會拍掌噶。但係你一個健全嘅社會咧，其實呢啲喺公民社會嘅中介組織咧，往往就係將唔同嘅利益啊、唔同嘅觀點咧係匯集。然之後透過一個制度性嘅過程，言論又好，做研究又好，定期發布一啲佢哋嘅倡議都好，就向政府表達一啲某一部分社群嘅一啲對某啲問題嘅觀點同態度嘅一種即係反應。政府咧都從呢個過程裏面咧取得一啲信息。我哋明白香港嘅政府咧已經唔係一個民主選舉嘅政府。特首千零人選舉產生，那個小圈子基本上都是立法會事實上被呢個功能議席扭曲得很緊要，所以其實最早年回歸最早年都是話功能議席會逐步取消噶，不過而家又改咗講法啫嘛，係嘛？咁你立法會又咁扭曲，咁我覺得區議會又好，頭先你講到嗰啲中介組織，專業嘅又好，散售嘅又好，專業嘅又好，政治性嘅都好，都係一種組成社會中介組織的一些元素嚟嘅，咁佢哋有啲激進，有啲冇咁激進，有啲專業，有啲比較即係喺社區做倡議。咁我覺得喺一個自由民主多元化嘅社會咧，其實佢哋過去幾十年，由七十年代香港開始慢慢多啲啲組織，至到而家幾十年咧，呢啲組織你睇唔到有邊啲係曾經做過好重大嘅社會破壞嘅，係嘛？有你都已經以前政治部都解決咗啦嚇。甚至以前被政府政治部命名為危險組織的社會組織協會，而家都怪咗好多啦，係嘛？咁同樣道理啫嘛，嗰啲咩所謂散後組織嗰啲，其實一旦佢有人入咗議會，入咗區議會，佢或多或少都會佢參與咗個遊戲，佢或多或少都會調整自己嘅一啲態度。你最簡單咩熱血公民咁樣，當你有一位議員坐立法會嘅時候。佢好多嘢都改曬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用一個咁嘅態度嚟睇，即係中介組織同埋呢啲咁組織咧，喺社會上必不可少嘅。第一就，第二咧，佢係即係對政府嚟講係更加有效咁去探取一啲社會基層信息嘅一啲媒介同渠道嚟嘅。第三咧，佢哋作為一個組織咧，佢哋將一啲佢哋所能夠聯絡到嘅群體，或者佢哋支持嘅群體嗰啲做政治訴求啊諗法咧，係匯集埋一齊嘅。你間接講亦都可以，佢某啲程度上佢規範咗呢啲行為。當我屬於某個組織，我認同某個組織，我透過佢表達我個訴求嘅時候咧，我跟住我就會較為容易去即係整理自己應該點樣回應呢個社會各種事件。你而家有啲人好高興，啲組織個個散曬啊啲仲唔收曬聲咁樣。你而家咁嘅環境啦，你唔好以為啲人。收曬即解散呢種一佢權宜之計，或者佢無可奈何啫嘛。但係嗰種憤怒同敵意冇消失到，甚至敵意憤怒更強。琴日有好多區議員宣布辭職， 你睇下嗰啲區議員宣布辭職嗰啲講法，有部分其實好難好難否定佢對個政府嗰種敵意係好深噶啦，已經啊！你要記住十一月日，前年十一月2019年十一月24日嗰次係歷史上最多人出嚟投票一日嚟嘅。我嗰朝7:00多就已經見到人排隊啦，已經我喺元朗嚇。咁你而家用一種行政嘅權力去抹去咗幾百萬人嘅選擇，幾百萬人嘅選擇，跟住你令到一啲中介組織全部散曬，其實客觀效果，你政府以後更難探測基層嗰啲動態。而家有危機咧，你出現呢個咁嘅局面咧，我有時會擔心，你只會造就更多所謂孤狼式嘅人物。 嗯， 即係我一無所有。无所牵引，我亦都冇咩人可以代表我去，即系表达我嘅诉求，冇一组织可以俾我所谓 affiliate 吓、啊，跟住落嚟，即系佢嗰个移民走，佢嗰种怒气、不满以至敌意，最终会点宣泄咧？呢、這个先系值得政府要关注咯。除非你真系可以用而家做紧嘅手段。去監察住每一個户口、啊、令到每一個老師都唔出聲，每一個中學生都俾個 VFL 睇住曬。你除非做到咁嘅啫，但我覺得唔可能咯。你唔可能長期係咁，長期係咁嘅話，個社會嘅代價，以至你政府付出嘅實際嘅代價都係相當之高 的。嗱，應該有唔少部分會選擇移民啦。 係 今次嘅移民相信都仲會延續少少落去，即係數據或者睇到幾時會係再落翻啊？呢個暫時似乎都未睇到啦。今次嘅移民呢、這個移民潮其實會對香港社會帶嚟咩影響？過去我哋會見到啦，九七前啊，有啲人翻翻嚟啊，咁樣啊。咁但係譬如話今次，即係如果而家我哋嘅觀察，對香港個長遠發展會帶嚟啲咩嘅轉變？ 即係老實講，我80年代入大學，即係喺九七回歸前，起碼有兩波比較大嘅移民潮，一個就1985、1986年之間，一個就係1989、1994年之後啊。你嗰陣時見到嘅移民潮咧，有幾個同而家有一個好明顯分別嘅。第一就係當時走嗰啲人咧，佢唔係話對即時嘅政治好不滿噶嘛。正如頭先我所講啦，當時嘅社會都仲係進步緊嘅，民主係開放緊嘅，權利係保障係多咗嘅，即係個社會越嚟越開放嘅。當時佢哋走主要對九七不明朗，冇信心啊嘛，係嘛？咁走嘅時候咧，都係唔係話對香港社會或者對香港嘅政權抱有好大嘅敵意嘅。基本上對港英政府，就算你反對殖民主義，都唔會有太大嘅敵意嘅。咁所以。都懷疑，如果慢慢可以消除嘅話咧，佢哋翻嚟嘅機會就會高咯。事實上都有部分人翻咗嚟啦嚇，當然都係留喺外邊嘅人多嘅嚇，走咗人裏邊嚇。咁呢第一個好大分別啦。今次我見到個移民潮啱啱而家都啱啱開始就覺得，但係你見到走嘅人啦，好多都係充滿不滿同憤怒咁走嘅。咁佢走咗之後咧。好多都仍然以香港為念，或者帶住一種不憤之心走嘅，咁所以其實佢帶住好多以香港為本嘅思念離開香港咯。而一旦即係只要而家香港局面冇明顯嘅改變嘅話咧，佢哋翻嚟可能性我相信好低嘅啦，已經呢個第一個最大分別。第二咧就係、是、當年走嗰啲啦，好多都係即係專業人士啦。我印象中專業人士都比較多啊。咁佢哋走嘅時候，可能頂籠都係帶住即係幾年，即係10-20年嘅積蓄，多次樓價都冇好似而家咁貴嚇，財富冇而家咁多嚇。咁走咧，對香港整體個經濟咧，冇帶嚟咩好長遠嘅負面影響咯。但係今次咧，第一要視乎嗰個走嘅人數有幾多啦。第二咧，走嘅人裏邊而家睇嚟都唔淨係啲後生仔，即係好多都係啲中生代。近期都好多做咗10-20年嘢，即係可能有啲10歲、8歲細路仔嘅，都唔等下個學期啦，咁啊帶埋細路仔走咁樣，一走咧就賣樓啦，攞翻曬啲錢出嚟啦，咁帶走嘅財富咧，就我相信比起20年前、30年前啦，就會大幅大好多，咁所以先至有個講法就係強積金唔俾你攞住啦咁樣啦嚇，咁政府都睇到危機嘅其實係，咁所以我覺得無論喺即係人力。 嗰個承繼上面承接上面啦，所以我哋個社會都需要有啲中生代去或者新生代去延續香港個社會嘅即係生產力以至嗰個發展噶。咁我相信呢次會好傷咯。第二咧就係我擔心某種程度上真係會掏空香港嘅一啲經濟基礎咯。你見到香港政府而家個儲備啦，其實已經。明年呢段時間已經去到一個較為危險水平噶啦，因為到時政府剩落嚟嘅財政儲備咧，大概只係等於政府公共開支總額嘅13個月到，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嚴重嘅危機嚟噶啦，已經。如果喺基層市民嗰度亦都大量嘅財富，因為呢次嘅移民遲轉移嘅話咧，咁香港嗰個各方面過去幾十年形成嗰種景氣。同埋某種程度嘅泡沫咧，真係會有爆破嘅危機嘅。 今次走咧，有啲即係形容到係一種即係逃難， 係 逃難。咁過去香港都試過有啲時間係即係比較所謂悲情， 係 悲情城市。你會點樣形容即係而家香港嘅城市？ 嗱，譬如佢啱講八九六四之後啦，有段時間確實好多人好驚，一時間好多人湧去領事館攞表，我仲記得。當年喺咩啊？新加坡駐港公署嗰度派表啊嘛，啲人湧到上去，連啲台都冧咗啊嘛，記得呢件事啊。咁但係嗰次好快過，即係嗰次延續咗幾個月，嗰種興恐慌情緒。咁但係憤怒之餘，你見啲人平靜落嚟啦，就仲睇啊。跟住鄧小平南巡之後咧，個情況就平靜翻啦。咁跟住1994、1995年開始有人回流添，開始係嘛？咁嗰次時間比較短嘅。但今次我恐怕不會短咯，而家可能只是啱啱開始，因為而家有個即係相對利便的選擇就是 BNO 啦，即係你無論你點講，你唔承認都好，咁我揸住個 BNO 護照，就算我唔申請5+1，我真的可以過到去拎咗我先申請嘅，係嘛？咁而世界各地都有一啲救生艇計劃俾香港人做選擇啦。加拿大公布咗你去讀書嘅話可以留低啊，甚至你畢咗業翻咗嚟都可以翻去再留低揾嘢做咁樣。咁你見到國際社會嘅環境啦，亦都因為對中國社會同中國政府嘅觀感嘅轉變啦，其實會有較多啦。以前就好多手口係十不知啦，而家無論點樣保障自己啦，都總要做啲嘢。咁變咗咧就即係走嘅選擇會多咗嘅。咁而事實上，我印象中，我感覺上咧，部署走嘅人相當之多咯。我近期都有好多個朋友啊，以前個學生，佢係突然間打電話俾你，阿鐘 Sir， 我聽日走咯咁樣。我而家下個禮拜我做逃兵嘅鐘 Sir 咁樣。咁係真係好多，即係初初都仲有啲觸動，慢慢而家你都麻木已經係嘛？咁亦都知道部署走嘅人都其實唔少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嚟嘅。咁而走咗去之後咧，佢哋同以往嗰代唔同啦。過往嗰兩代走咗之後咧，好多時一係就專心喺嗰邊揾食，咁啊慢慢就忘記香港；一係就部署翻嚟。咁但係你見到今次過去咧，好多最近喺六四啊咁樣咧，見到佢哋喺海外咧，自己係搞好多組織啊活動咧。以延續維園燭光之名，全世界有50多個城市去即係搞燭光裝悼念啊嘛，而事實相當之多嘅參與者咧，就係喺過去幾年咧移民走過外邊嗰啲香港人。咁所以其實以香港為念嘅香港人咧，離開咗之後咧，佢喺海外繼續就住香港議題去發聲，去做啲嘢啦。我相信會一段較長嘅時間咯。咁所以就算特區政府或者北京嚇，透過各種方法嚇，令到香港即係冇辦法作任何政治動員和表達都好啦，即係針對香港問題而造成的困擾咧，唔會喺3、5、6年之內會消解到咯。而且我相信，隨住更多人去咗海外，而佢哋嗰種香港本位嘅意念冇改變嘅話咧，或者唔會咁快淡忘，仍然抱住一個好強烈嘅不滿而走嘅話咧，咁我相信就香港議題、香港話題會長時間成為中國的一個包袱咯，咁呢個亦都睇到噶啦，已經嚇。 有少時間，希望都講下民調啊。 係， 而家 做即係你做咁多啲即係民意調查咁樣，但其實真係而家仲民意仲有幾大影響？政府仲睇唔睇民意？ 政府睇唔睇就當然視乎政府嘅態度啦。政府可以好硬噶，即係或者話你見到特首過去一兩年，甚至都唔介意引用一啲。即係200万人簽名啊，有條頭好似80万人支持佢一個即個送中方案，呢類咁嘅條，我都夠膽引述啦。咁政府，我會相信政府班官其實知道咩事嘅。即係而家有啲同我哋個名好似嘅組織啊，喺 WeChat 做個民調咁啊嚇，啊講下對共產黨嘅觀感啊嚇，係咪應該加強對香港人嘅政治教育啊咁樣？佢可以做啲對政府好有利嘅調查。咁但係嗰啲調查，不會有人重視的，因為他們無論調查方法、問卷設計都很多問題，我們都看過。 但公眾分不分得到呢？ 那我覺得公眾眼睛都是雪亮的，香港人的教育水平亦都已經看穿了政府的行為，不會那麼容易騙到的。我們的看法就是，我們做的民調呢，暫時不見得說公眾是很迴避的。我們剛才說過啦，做很多的官員評分啊這樣。我哋甚至去年開始搞咗個一個叫香港人意見群組嘅，即係調查平台，用一個較為即係 efficient 嘅方法去搜集民意。咁呢個方法喺美國、歐洲都可能用嘅嚇。咁我哋只要透過一啲技術上嘅即係跟進啦，譬如啲加權嗰啲方式咧，會令到嗰個調研都反映到一定嘅作用嘅。咁而家都有超過10万人參加。咁再加埋當遊行示威各種表達訴求嘅平台都冇曬嘅時候咧，即係我會覺得我哋做個民調，對於向公眾、向社會、向政府、向北京反映香港嘅政治現實咧，其實更加重要咯。咁所以我哋冇打算即係削減一啲我哋做開嘅民調，有啲民調其實係以前鍾庭耀喺香港大學嘅民意研究計劃已經做落咗20多年，咁個公信力以至我哋嗰個方法全部公開，經得起國際一啲標準嘅考驗，咁我覺得好有信心。所以除非有啲特別嘅政治嘅問題令我哋不能做落去㗎啦話呢，咁我都會繼續做啦。我哋甚至近期呢係做多咗一啲同社會政策相關問題。咁頭先你講咗啦，我以前喺理工大學嗰陣時候，都係主要做啲政策嗰啲問題比較多嘅。鍾庭耀佢哋做啲政治嘅問題比較多嘅。咁而家我去年退休之後過咗去，我就希望亦都令到而家新呢個民意研究所條路闊啲啦。呢個第一點。第二呢，就當各種嘅討論時事、討論議政、討論呢個政策嘅平台都死曬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政策問題你唔可以迴避嘅，無論你個政治點處理都好，一啲房屋、醫療、教育呢啲問題你唔可以政府一言堂去解決嘅。咁所以應該講公眾嘅討論咯。咁所以近呢半年咧，我哋做咗一啲同政策相關嘅研究，同 NGO 合作，希望透過數據，然之後以發布嗰時候搞研討會的方式，引起大家對翻啲劏房啊、最低工資啊呢類問題嘅一啲討論。咁暫時嘅效果都好咯。咁我哋都利用個意見群組平台咧，希望可以做到呢一點咯。咁最後咧，我哋都睇到，即係除咗香港人仍然都有好多嘅意見想表達，我哋係提供咗差唔多係而家變咗唯一渠道咁滯啊去表達之外咧。我哋亦都睇到好多移民海外嘅香港人咧，仍然都好關心香港咯。咁所以我哋近期都同一個機構進行咗一個協調同合作。我哋而家初步咧有一個叫世界香港人嘅意見群組嘅項目。咁我哋會因應住個需要咧，就即係睇下有冇啲議題。即係如果喺海外嘅香港人對香港冇啲議題有意見嘅話咧，我哋都可以透過我哋意見群組做一啲針對佢哋嘅民調，令到即係香港呢種咁嘅即係同香港相關嘅議題，同埋國際社會或者海外香港人對香港社會嘅關注咧，都能夠透過我哋嗰個而家嘅民意研究所嘅平台表達到咯。 但係當嗰個政府對唔同意見嗰個容忍空間越嚟越細嘅話，你哋個目標，你成為一個目標就會更大。 是 會唔會風險亦都會大咗？就係譬如好簡單， 即係你哋嘅一啲數據，可能都係會即係對政府不利啊，咁佢哋會有之後又覺得啊，你哋呢啲就係散播對政府嘅仇恨咁樣，會唔會去到一個咁樣嘅即係擔心去到咁嘅地步？ 民意係面鏡子嚟嘅啫，即係民意客觀存在，你壓抑佢，你讓佢表達，佢都仍然會存在。我自己覺得咁睇。我自己覺得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佢其實有需要知道民意的，即係我成日都咁講，我做咗民意調查工作都十幾年，即係我成日都打住紅旗反紅旗。我話其實政府的施政唔一定要下下跟民意嘅，因為下下跟民意做嘢就叫民粹政府噶啦，唔應該咁嘅。咁但係政府亦都應該要睇民意咯，要知道民意嘅走向。如果民意係好反對嘅，你應該識得調整，或者你做啲嘢去說服公眾，改變佢哋觀感。政府應該有一種領導能力去領導市民，去對事物有一個合理啲嘅睇法。但係當市民嘅意見係好清楚嘅時候，政府亦都應該順應呢個民情。所以呢個平衡就係管治嘅藝術，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即是我哋所做嘅民意唔一定係負面㗎，可以好正面㗎，係咪？正如我成日都舉一個例子，喺2007-08年嗰段時間，民意研究計劃所做出嚟嘅民意調查結果呢，你發覺首先認同自己中國人身份嘅人呢，係多過首先認同香港人身份嘅人㗎喎。事實上喺08年之前呢，對呢個香港人同埋中國人身份嘅認同呢，係同步升跌㗎，個差距好細㗎咋。但係到08年之後咧，自從政改爭拗之後咧，咁你見到近呢十幾年咧，就分道揚镳。咁呢個調查結果唔係我哋做出嚟嘅，係市民喺人心中反映，我哋係俾大家睇到。咁如果一個政府有足夠嘅覺悟嘅，佢睇到佢咪知道應該點調整咯，係嘛？如果你下下都話你民意就係挑撥，或者你即係對政府不利咁樣，其實呢個係。對政府有利同不利是一個後果嚟嘅，呢個係一個政府施政嘅果，社會各種動力互動嘅結果，唔好賴落調查度咯。調查只係將個現實折射俾政府睇，我覺得政府應該用呢種平常心嚟睇民調。 今日好多謝阿鍾劍華同我哋即係可以好多話題，不過我哋今集就傾到呢度， 好啊， 有機會再揾阿鍾劍華嚟傾下偈。多謝曬， 多謝曬。